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啦，星期二得到咁啊，要讲翻啲证券嘅趣闻啦吓。咁啊，因为咧就早几日啦吓，咁啊有一位叫做叫做咩啊？本土派之父系嘛？ 即系莫旭文， 即系冇佢就冇本土派系嘛？ 芒果佬， 芒果佬啊！咁啊，宣布退隐，就从此就唔再过问世事啦。讲到啊， 咁又 只会做翻，只会做翻网台，做翻评论，即系唔再从政，唔会组织任何政党，唔会加入任何组织咁讲。 听住先， 咁我都相信系， 我信佢， 因为咧人贵自知，冇镜咧。都吐一啖口水，照照自己个样啊！ 唔系我督尿， 有条捻票咩佢？吓，我旧年我已经一早讲捻咗噶啦嘛，本土派喺九龙西有40,000票到啦，你同尤伟晶一半咯，系咪啱晒啊？ 啱晒，冇错， 因为两万啊，啱啱切开吓，切开你争少少嘛，你咪输咗两粒核咯，系嘛？个两粒核掟咗个嗰边重啲，喂，你已经系冇捻晒人支持噶啦嘛，冇捻晒力量噶嘛，佢自己知噶嘛，所以佢咪自己收皮咯。不过咁， 都唔止嘅，即系除咗冇晒力量，佢嗰边嗰个分裂程度已经系劲过核分裂噶啦嘛。 唔系佢嗰边个分裂程度绝对劲过任何其他组织。 系啊，当然啦， 同陈文根都分散咗。啊！啱啱开咪公开闹啊，陈文根咯， 唔系啱啱就快同阿黄仁达都开拖嘅咩？ 就嚟开拖啦， 开咗拖啊！ 不过咧， 双黄终于唔再系双。 不过佢哋而家咧，坦白讲啊，已经系少咗好多人理嘅啦，系得我哋比较咧关心佢。 最关心我系你咯， 冇我冇关心佢、啊， 你就特登开呢一节讲佢，仲唔系关心佢？ 嗱，我真系冇睇过佢嗌交嘅嘢，但系我想提出个观点，系咪可以咧凑成一个对联？叫做咧，青山有幸出云根，果树无辜生玉文，系咪？ 啱啱啱， 系咪？呢句咧， 你记得写低嘅 cap 呢句咧，喺岳王庙嗰度抄翻嚟嘅，吓、啊。当然咧，有两个人跪咗度，一个秦桧抗例，呢个抗例啊！而家呢啲人中文水平好卵弱啊！我哋一定用秦桧抗例嚟讲嘅。 病逝， 系嘛？逝世几多周年？可能逝世1100周年咁上下啦。秦桧一个咧，大宋嘅名相秦桧吓、啊、抗例。咁啊，我哋讲翻啦，呢个芒果佬咧，即系老实讲啊，佢自己知自己事啦。已经咧，而家佢哋嘅组织已经系毫无吹鸡能力噶啦。但系一讲到咁，佢就话：，唉，好同情啲年青人啊！喂，你嘅冚家产，你系一手推啲年青人去死嘅。 系啊， 到到而家，到到而家，年青人全部入去坐晒监禁制啦，你又出嚟讲风凉说话。 哦，你放心啊，全部都冇事啊。 吓、啊， 佢哋嗰啲全部鼓吹嘅一个事都冇事，佢哋带头鼓吹嗰啲。 系啊，精人出口，笨人出手啊嘛。佢哋讲嗰啲全部冇事噶，冇人去做噶嘛。 好简单啫，你睇黄杨达，我哋同议事筹律师费，你哋捐钱啦，但我抽三成。哦，咁咯，货金抽三成啊嘛。 我抽三成。 咁你捐钱，咁佢咪抽三成咯。 抽完三成，嗰七成唔系攞出去俾议事噶。 系啊， 都系俾540蚊叫你搵当值律师。 冇错，真系， 即系。即系呢班人真系冚家产之中冚家产，有一班咧嗰啲叫做文学文化界啊、大学讲师啊乜撚嘢啊，全撚部鼓吹人哋勇武噶，到到呢班人全撚部坐晒监，嗰啲人勇武嗰啲讲师，咪够做斗份人工咯。除咗陈文冇一份工之外，个个喺晒度嘅，未死嘅吓、 啊。哇！你即系讲肥亨啲啊？ 孔告峰啊、肥亨啊、建吾啊嗰啲啊，喺大学教书嗰啲撚样啊，仲有一个练月增。 冇错，今朝早先写，即系屌佢老母呢、這个冚家产，仲要极力称赞黄毓民。 喂，你害捻咗白鸠嘅人去坐监啦，死老嘢！ 赞毓民咩啊？我想问，冇睇。 赞毓民铮铮汉子系嘛？ 系啦， 吓、啊。 佢虽然我唔认同佢，但系呢啲嘢铮铮汉子，啊，一条好汉扑你个臭街真系。所以咧呢一节本身我唔做喎，其实喉咙真系唔舒服。 你喉咙一啲都唔觉得有事 啊？有啊，其实我真系喉咙痛。 一闹一闹喐紧咧就开声。 你啲真系喂，我今日真系揸住部份苹果喺度睇，哇！有冇搞错啊？你写乜嘢啊？哇！你好似同我唔系同一个时空嘅，系咪先？ 唉，老实讲啊，佢啊系有份鼓吹啲年青人去死嘅。喂，你作为一个喂呢、這个一个稍微。有啲墨水嘅人，你唔系去喝停啲人去做啲咁嘅傻事，对呢个社会一啲帮助都冇， 争取乜嘢都争取唔捻到，而家争取咗八九嘅人去坐监啊！呢、這个叫成功争取，呢、這个芒果佬话俾你听啊！第日啦，啲人出翻嚟啊，好捻多人，如果谂清楚啊，喂，一定好多人揾你转账噶，坐完监出嚟，喂，冇得捞，系嘛？你哋讲嘅嘢完捻全都唔系嗰回事嘅，系嘛？乜捻嘢意思啊？ 系啊，陈浩天一判咗坐监，咪以后都唔讲嘢。陈浩天近期冇讲嘢啦， 哦， 系嘛？唔系可能有讲嘢，不过冇报道啦，因为呢啲已经系明日黄花嘅， 冇人理噶啦。即系而家你话芒果佬，喂，就算再分裂，出边都冇乜人理佢噶啦。佢哋自己攻击围内攻击，喂，坦白讲我都唔关心。而家问题就系、是、你芒果佬点解要隐退啊？因为我哋发掘咗一件事啊，佢份工俾人打捻咗嘛， 长毛 俾长毛打捻咗份工啊！你而家见到长毛 一样喺嗰啲建制旁边耶、yeah, 一样跳真系。 喂，芒果佬当年同嗰啲建制派去韩国系嘛，又食烧烤，又点样？ 系啊， 又影相， 同阿谢俊文由朝拿到曼睇到嘅时候揽晒， 系啊，哇，争少少冇打车轮嘅， 系啊， 屌你老尾！喂，你而家长毛做紧啲乜嘢？原则派吓、啊，咩、啊、原则啊？你嗰啲？喂，依班人哋人称为原则塔利班，原来你做就得，人哋做就唔捻得，人哋做就冇原则。 喂，人哋喂，你守原则啊嘛，汉贼不两立，共产党俾个回乡证你一次性，好似哈巴狗咁走翻去啊？ 点解今次你唔着六四平翻六四 T 恤 啊？ 系啊，佢就带咗呢个黄丝嘅襟章。 系啊，点解你唔着平翻六四 T 恤啦、啊？吓、啊，喂。讲埋好多嘢，你而家所作所为，你同芒果佬有咩分别？睇唔到你同芒果佬有咩分别？ 你去到有冇大声嗌打到共产党先？好啦， 结束一党专政， 系啊，结束一党专政， 追究屠城责任。 啊，六四冤魂系咪先？ 系啊。喂，嗰啲唔好讲啦，嗰啲远得滞啊。讲下李旺洋啊，李旺洋啱啱死咗冇几耐，吓尸骨都未寒，你会唔会再提下李旺洋？ 其实咧，即系讲嚟都有啲。有啲心伤， 有啲唏嘘， 系有啲唏嘘，系真系，真系，真系得个讲字， 即系好似攞咗回乡证咁，话去到沾沾自喜，我有回乡证一次性。喂，大和解，大胜，你喂唔好大和解嘛，你哋唔啱噶嘛，你哋屌鸠胡志伟噶嘛，系咪啊？唔好 DQ 你哋噶嘛，系嘛？你哋原则性嘛，你即系咩？邵家臻好捻巴闭噶，屌你谂起我咪坐监咯，都唔系同样性质。 哦、好啊，坐咯。 系啊，咁但系问题，你哋而家做紧啲乜嘢？你长毛系龙头嚟噶，系咪啊？你做啲乜嘢？系嘛？平反六四啊嘛，系咪啊？即系一讲，喂，嗰、那个日我喺厦门，即系睇到个人都打咗个突，即系点解会咁嘅咧？系咪先？你过关应该好似以前咁啊，一过关嘅时候养条布出嚟，系咪啊？啊，我要真普选，跟住咪塔你唔俾你过咯，跟住咪翻嚟咯，跟住起码都耶啊！屌你谂啊，原来唔系，你系过咗关之后，跟住同啲建制派耶， 系啊， 啊言谈甚欢， 嗯， 好似十熟九头咁。 唔系，即系我哋见到以前郁文嘅影子啫嘛。 系啊，我平时讲到，喂，唔系啊，而家长毛啊，连嗰啲啊慷慨激昂嘅说话都唔会讲。 唔使噶啦，即系咧，而家芒果佬同长毛唯一嘅分别咧，就是、一个住喺启业村，一个住喺怡德道嘅啫。当然仲有一个网友问我啦，芒果佬退咗休，层宿舍点啊？嗰层唔系宿舍嚟嘅，嗰层真系唔系宿舍嚟嘅，因为如果系宿舍咧，佢退休嗰日就会收回。好明显嗰层楼系俾佢养老噶啦嘛， 系啊，冇错 啊，嗰啲养老就唔能够叫宿舍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当然我哋都养老都有知道啲事都抵细嘅，咁佢真系真金白银用钱租嘅，不过平啲租咁解嘅啫。 啊，话你讲公道说话喎、啊， 我公道说话系咪？喂，因为而家有个同芒果佬差唔多嘅长毛冒起咗嘛，系咪？佢打烂咗芒果佬份工嘛，焗住芒果佬话点解人哋？嗰份工要俾长毛打啊！你又冇议席，人哋又有议席，系咪？ 不就嚟冇咯？ 诶，系就嚟冇啦，系啦，可能过多两个月都可能一齐，大家都系同一样啦。不过而家暂时人有议席啊嘛，咪俾佢打住先咯，系嘛？迟啲又唔知边个啦。咁你睇下啦，我哋再讲翻啦，即系芒果佬咧，就系树倒猢狲散噶啦，成个叶普城 唔使啊！而家阿陈秀慧咪带头喺度屌鸠芒果佬。 系争黄杨达冇出声噶，系啊， 系咩？ 黄杨达冇出声咯，黄杨达就系乐观其成，咪唔出声咯。同芒果佬完咗一样，所以两师徒系啱嘅。 系啊， 呢个第一。黄杨达讲噶嘛，边个搞我师傅，即系同我过唔去，我实同你死过噶嘛，佢讲噶嘛。咁而家个老婆咪喺度屌鸠佢， 系咩？ 系咪啊？ 佢控制唔到佢老婆啊嘛，佢老婆有独立自主嘅个人意见， 佢只系个老婆，系咪？ 你搵人斩佢咯， 你啱啊，搵人斩捻死佢， 系咪啊？ 个 X 一样啫嘛，两师徒。 系咪一样啫嘛？同一个逻辑嚟嘅，冇问题噶。喂，嗰、那个身枕边人嚟噶嘛？系嘛？一齐出去出门旅游嘅时候，都有人陪啊嘛，有食龙虾刺身系咪？ 系啦。 唉，即系坦白讲，我哋好耐都冇食过龙虾刺身啦，都唔系成日食啊，因为都贵啊嘛，肉赤噶嘛，大佬系嘛？咁但系佢哋唔会肉赤噶，因为 佢送噶嘛， 嗰啲钱啲笨柒送俾佢噶嘛。 系啊， 边度会肉赤嘅啫？系咪先？咁老实讲，呢个世界咧，其实笨柒真系好多嘅，通街都系笨柒。 即系嗱，好似证明佢真系粗口过我。 佢做节目做呢个节目嘅时候，零舍多粗口。 唔系，即系我哋 平时都嗱，我可以做证啊，平时比较温和啲。 唔系，我系一向都好温和嘅，但系有啲说话咧，你系一定要用嗰啲词语先能够 表达到， 充分表达到你嗰、那个嗰、那个。 咁 你 点？ 咁 你 景？ 咁 你点样以温和慈明网台界啊？咁样 即系 讲 咗得嚟好温和咯。 违反商品宣传条例。 咁你哋又唔啱啦。即系老实讲啊，我哋嘅温和咧。即系我嘅温和啊，唔系我哋啦，系有目共睹嘅，好多网友都知道嘅。我呢个唔使辩驳，亦都唔需要同你哋解释，系咪？咁大家呢啲嘢公道自在人心，系嘛？ 哇！ 呢句说话咧系邝奇志讲嘅。当时佢搞世界股五毫子以下要停牌，搞捻死晒啲咁世界股，佢自己出嚟讲说话，哇！好似周星驰咁啊，公道自在人心。 我哋啲聪明嘅网友会明噶啦， 大家都明白噶啦，系咪？咁啊，记性咧，我都算系唔错嘅。咁啊，好多说话都记得边个引经据典，系由边出自边人把口。咁我哋见到咧，叶普成其实系冇乜讨论价值嘅，但系嚟紧预计都会有九个人俾人 DQ 啦。因为有三个牵涉官司咧，朱凯迪头先讲啦，佢嗰个立法会即系嗰啲咩选举开始，好大机会搞佢，系嘛？因为咧， 所以林郑都唔见佢， 林郑唔见佢呢个息怒好重，好重要嘅，差唔多佢系落紧镬噶啦。咁啊，呢个叫做咧四人组啦吓 ，DQ 四人组，姚松炎、刘小丽、罗冠聪、长毛就四个就死鸠硬噶啦，一定补选噶啦，即系嗰个姚松炎咪惨啲。啊！即系佢都想尽量咧离开嗰个是非圈，就离开唔到，俾人扯咗埋。 尽量离开咗噶啦，喺呢个特首选举期间，佢已经企咗个郭荣亨嗰边。 但系冇办法，你始终咧，你个排头叫自决派啊嘛，咁系叫而家啦， 自决 啦。不过咧，系点讲啊？ 自我解决啊嘛， 解决嗰个决咯，系嘛？咁啊变咗自敏派啦。咁另外仲有边个咧？另外仲有叫刘邵家俊。加埋呢个陈淑庄，呢两个咧就犯官非，又系最少要坐几个月监嗰只。 仲争个郑松泰， 郑松泰咧就个国旗又系搞搞佢嘅，因为咧你而家睇翻亲北京嗰啲媒体新浪已经开行推保搞搞佢啦，就系话佢侮辱国旗，故意因为两次嘛，俾人影到佢连续，人哋调翻正之后佢再嚟过咧，呢、这个好明显系一个故意。我觉得判监系一定判监嘅，佢一定坐硬监。 但唔系、啊。国旗法佢嗰啲唔系国旗嚟喎， 冇所谓嘅，已经因为冇一个准则嘅嗰啲 size， 有好多个 嗰只系国旗噶， 嗰只已经系国旗嚟噶啦。 但系佢问题就系话要咩国旗法系有个尺寸噶嘛，我就纯粹睇报道。 如果你咁讲啊，古思尧烧嗰支国旺旗，你攞翻啲灰嚟数度尺寸啊？咩用照坐监坐九个月啦？古思尧 呢个我都唔系好肯定， 冇噶呢个咧， 好详细。 总之佢要搞你咧，就搞鸠硬啦，入硬啊！郑松泰， 不过而家要喺边个法院判？佢搞判咗入嚟，跟住上诉归上诉。 佢搞咁耐，应该律政司攞个意见噶嘛？攞个律政司意见先做， 攞咗意见先搞啦，仲够硬先要你噶啦。 同埋而家啲法例可以随时改啊嘛。 佢识法噶， 有终极嘅人大宪法。 所以咧，从往绩推断咧，佢哋系落硬镬噶啦。 各位，我又要讲一样嘢。 系点咧？ 大家咧讲得咁兴奋，即系啊，啲白票党抵死啊！ 冇讲抵死啦，冇讲抵死，你第二有问题。 大佬，哇！你讲死 够冇事。 嗱，唔系，我冇话你哋讲啊。 OK， 唔系，好多市民，呢个好多市民嘅心声。 但呢个好危险，系一件非常危险嘅事，你谂清楚。 系 初初咧， DQ 呢个梁游嘅时候呢，大家就睇哎、哦、大陆都冇乜点讲啊，都係針對佢两个啫，其他嗰啲冇事嘅。哎，如果唔係 今次咪 玩越过瘾喎，越玩越过瘾喎，吞下埋啲。吞下埋啲，就一去到自決派，自決派再吞下，再吞下吞下咧， 可能喐公民黨都唔明。 係啦，你而家咧就好似冧骨牌咁啊，唔係啊，唔係 張 文光 嗰 啲骨牌啊，唔係張文光嗰啲骨牌啊，就係、是、先由梁游開始一路冧，冧到自決派，跟住可能就再下一個咧，就真係冧到即係普通，即係呢個泛民噶咯。你唔好咁開心喎、啊，即係如果你 街，我都開心噶。 如果你街嗰度嗰啲有太開心噶。好开心啊！见到啲白票党抵你死嘅话咧，咁好可能跟住后边嗰啲嘢，你就唔会咁开心噶啦。 嗱，所以咧，胡志伟戇鳩得嚟咧，佢系叫物伤其类嘅，系嘛？虽然白票党戇捻鳩，但系咧，佢都觉得喂，不如可唔可以一个政治交换啊？卑鄙无耻，大家都惯咗噶啦，政府还定都系咁扑街啦。你可唔可以唔告依班白票党啊？最多你七警可唔可以特赦啊？即系大家一齐唔使死啦。但系而家政府调翻转头啊，牺牲七警同埋朱经纬，要你哋死啊嘛！ 原则性， 而家一命换一命啊嘛！而家你想换命，人哋都想换命啊！ 政府都几抵喎，即系要牺牲七警同朱经纬， 系啊， 可以 DQ 你一堆立法会议 员，系啊， 系啊。 其实佢好抵嗰条数， 再加上原则霸，而家人哋 DQ 你啊，你啲原则霸仲去屌鸠人哋喂胡志伟，屌你老母都唔关我事，屌你老母我讲呢啲出嚟，所谓大和解系想换翻你哋唔使牺牲噶嘛， 系啊， 系嘛，你而家你屌你而家你扑你一街你， 因为谂落七警同朱英伟真系变烈士喎，今次 系啊， 可以追封呢啲， 咪浩然咯，留喺浩然咩地方八个位 未死， 系啊，搵几个二打，喂搵几个二打， 可以留起嘛， 撞八宝山可能， 系啊，搵几个二打六嚟换你班自决派啦， 系啊，啱啊，好明显今次系噶，即系咧有条友戆捻鸠系嘛，唉，不如喂可唔可以唔搞死？佢哋啊，不如最多大家和解，特赦七警啦。其实关佢鸠事咩？嗰几个全部都唔系民主党嘅，冇唔关民主党事噶。你死鸠咗民主党，咪派人出嚟抢？ 唔系啊，佢选翻个位咯。本身早轮嘅声音都话，不如我哋啊，你哋运用啊，梁振英你运用你特首权力特赦七警啊嘛。嗰阵时佢哋不嬲做紧噶，而家即刻全部调翻转，成个建制派所有嘅舆论即刻调翻转，唔得喎，系咪啊？ 要发展嘛？ 要发展啊嘛？ 即系一齐喐。胡志伟 系啊，就一齐喐个胡志伟，而你哋自决派，人哋而家帮你出头，虽戆鸠佢系笨贼咋， 系笨贼， 但系佢根本上为你哋出头啫嘛。你而家你原则派，刘家雄咪好啦，你睇啊，嗱，我哋原则有价值啊，扑街，你冇议员做，唔系 DQ 你啊嘛，真系我真系唔系，真系想唔想屌你啫，我真系睇有阵时喺 Facebook 见到日日话收档，诶、哎、唔关我事乜乜，日日喺度讲，好高兴，你睇我有先见之明。选民就有先见之明啦，所以你得两个 percent 都唔到啊！ 1.93， 1.93， 有心冇开名啦。 低票过呢个叫黄子谦， 拉低我节目质素， 绝对拉低质素啦！你提嗰啲名我都唔想提啦，系嘛？ 呢个真系仲喺度讲，即系唔系话乜嘢？你哋做紧嘅嘢， 哇！我哋好多听众唔知咩人嚟噶，唔好提。 不过唔系、啊。佢讲得啱嘅，所以我真系唔应该提佢，因为唔关万必事啊嘛，置身意外就系、是、置身事外啊嘛，关我咩事啫？原则派我、哦哦，原来 而家咧所有进步派死剩万必一个喎， 系啊， 佢、啊、都算几大命， 系啊，佢话咧我哋原则性， 万必咧，万必咧，从来咧都系咧。是好稳阵嘅一个人嚟嘅。如果咧以佢评级咧，佢真系攞 AAA 加嘅， 即系个信用评级啊， 信 贷 评 级 咧，系啊， 个风险因素 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一齐将佢评为 AAA 加嘅。喂，从来都唔出现嘅，逢系抗争就冇见人嘅，又未俾人拉过，又冇啲咩特别嘢。总之咧系好安全情况之下系做呢个议员嘅， 所以 佢呢份工系绝对可以打足四年嘅。 所以我好安全，我明白啦。因为点解咧要死嘅啊所谓激进自决派咧全部瓜晒嘅时候咧，一到补选，某人未有机会咯，系咪佢觉得 可以系咁讲 啊，所以我未话 你觉得有机会同系咪真系有机会系两件事嚟嘅。 屌、啊、我真系投白票啦今次， 投白票啊！不过我哋唔系佢个区嘅，如果咪投对家白票， 叫 一定投对家。 啊、所以我话啦，其实即系胡志伟寻日真系道歉。我睇到我就觉得一个字，柒 柒咯。 除咗柒之外，你唔系我话 你啊？你咧系帮一啲咧系狗咬狗骨，绝对唔系啊，系一班狗咬吕洞宾嘅人。 系嘛？出嚟讲好说话， 佢胡志伟插，胡志伟插系紧噶啦。 佢其实 不过我觉得佢都仲系算好心咯。 佢系好心噶，绝对。其实民主党我哋以前咧未接触过，就觉得佢好捻奸。喂，接触完之后，佢哋呢班人全民捻暴咧， 都 系 柒， 都系好柒嘅。系真系咧， 哎、 任何一 个有啲好人， 包括何俊仁，包括李焕，但我哋以前觉得佢好捻奸。 哦，系啊， 原来好捻柒噶，即系咧，系即系一班咧系忠厚老实到，哇！屌你谂啊，你哋真系俾人。好容易滚去呃你哋食一桶屎嘅，真系 唔系可能食咗桶屎啦，已经唔识。 喂，你去中联办咪食一桶屎啊？你呃鸠你两个位，到最后咪搞鸠你哋咯，一捻样啫嘛。啊，不过最蠢嗰个叫做冯检基，个位都冇捻埋，俾人呃捻埋个位出嚟。 唔系啊，冯检基啲 人哋追击佢啊嘛。哦，你哦系啊，初初咧俾你做超级区议。 诶、欸，唔系啊，补选可能有机会啊。而家佢可能 DQ 郑同泰最开心系冯检基咧。 哦，佢又出翻嚟啊？ 系啊， 好 啊。 佢话佢九西选啊嘛，跟住而家同何启明啊嘛，何启明反台啊嘛。 喂， 跟住话算够张十八个区议员。 而家有新西啊，而家有新西啊。 十八个区议员新西有六个而家退咗党，就而家话你哋立法局议席又冇。影响力又冇，就而家将呢条数赖晒落冯检基，冯检话关我咩事啫？我都未出嚟话补选啊！嗰阵时佢哋已经唔捞噶啦，系因为你啊嘛，冯检基。 我唔怕啦，冯检基，你咧因为仲有新西郑同泰个位，你可以行翻个位啦。但系咧，仲有一个李卓人又行翻个位、啊， 打交打交。 喂，李卓人都系咩啊？都系冚家产嚟噶啦，中联办有份入吓、啊，跟住咧立法会议事规则佢有份修改。 系啦，冇错 吓。啊呢、这个系主凶嚟噶，呢个元凶嚟噶。而家事务委员会主席有权力赶人出去，就系佢通过噶。所以咧，一班咁嘅人死鸠晒，佢算鸠数啦，真系。 点算？ 喂，大家咪 刁白嚟讲下。 喂， 大家比较中立啲嘅。 大家咪应咗呢个招土咯， 招土咯， 即系招梗喎。 喂，即系其实佢都系要招死晒啲普通泛民为止。 唔系啊， 我都话好似骨牌咁冧咯，你先冧咗粮油。跟住就冧呢个自决派，自决派冧完到公民党，你咁样冧落去嘅话咧， 仲有补选咧，大家唔好嗰啲人，唔系讲你哋啊，嗰啲人啊，想出嚟补选嗰啲唔好咁开心啊！自决派本民前清正系绝对报唔到名嘅， 唔系因为嗰、那个报到因为、那个、不过选举 之人会话你唔合格噶嘛，会话你唔合资格噶，你唔捻使选噶，社民连我觉得最到时都会发生呢个情况。你唔好谂住你写文联啊，即系冇选。 搞搞下真系全面弃守立法会喎。 冇噶，得翻两个党俾你选咯。啊，民协可以嘅，工党可以嘅，但系咧，你哋睇下选唔选得赢咯，系咪？其他嗰啲即系叫做正进步派嗰啲，我觉得唔会俾你哋入闸。你哋唔使写条心佢得啦，系咪先？ 都唔系嘅，咪补选翻个范国威咯，好似郑家富咁啊。不过咧嗱，赖一赖呢度，我想讲几句啫。 嗯。 你哋既然泛民系有初选嘅，你哋有乜嘢权唔俾范局，即系屌鸠郑家富出嚟选？你唔好理佢系乜嘢，大家都话玩初选嘅。如果初选里边你胜算高嘅，人哋冧票落你度咪啱咯？ 系啊， 系啊，你因为而家虽然话单对单啫，咁你而家公开话有个初选机制啊嘛，大家 啱噶。因为咧，如果你而家即系点讲，你个初选个。支持度高过郑家富，咁郑家富如果到时反口出嚟再选咧，系选民睇到一定唔会俾票佢嘅，佢一定系死鸠硬嘅。你如果唔俾佢玩咧，咁到时佢出嚟搞你大条道理嘛？ 系啦，冇错啦。 呢、這个我觉得范国威，喂，你行步棋好卵差喎。 系啊， 啲人讲佢哋自己两兄弟两师徒有屎忽数啊，边个唔认数，边个唔走数，呢、這个我哋唔知道，台底嘢唔知道。问题你处理一个公关嘅问题咧，你啊自己输鸠晒啦。喂，你咪俾佢出嚟选咯，系人都知佢累鸠死你嘅上次，今次初选啊，如果真系有初选，你估佢会有几多支持啊？如果佢累鸠死你之后，初选都支持到高过你嘅，咁你含卵得翻去？喂，真噶，真系噶， 真系。 原来你范国威搞咁多嘢，系敌唔过一个得一条直番嘅， 系啊，一条直番咋，系啊。 喂，呢个环保议，喂，环保选举系嘛，首创噶啦，真系得一条直番真系学人选。喂，佢都两万票嘅，好似都系嘛，佢嘅影响力都唔细噶，系咪？咁你谂下啦，如果你做咁捻多嘢，吓、啊、你最后嗰个支持度原来低过佢嘅，你真系自问乌江啦，你都冇面目见江东父老。 其实亦都系真的。因为咧，其实咧，范国威咧，佢哋咧新即系咩啊？ 新同盟， 新同盟咧， 新民主同盟， 新民主同盟咧，佢哋本身咧系有个网台嘅，长期维持100秒以下。 哦， 唉， 唉，屌，原来冇开灯， 帮到好难做噶， 系啊，真系帮到好难做， 好难做噶，珍惜我哋听众， 真系冇办法，即系日日，即系个个礼拜都做，一百秒都唔够。我安心就问你，你一个咁大党，自己 唔系你有政党背景好难嘅， 系 唔系咁？你好简单啫， 你变咗党台咧，就冇人听。 你十几个区议员噶嘛？跟住有每一个区议员有三个助理嘛，跟住加埋亲朋戚友，点都过千啦。 冇啊， 我真系唔系好明。 唔系唔使唔明啊，好容易理解啫嘛。喂，我如果系里面嘅人啊，我已经听惯咗嗰啲嘢啦，我使唔使再上网台等听一次啊？ 唔系 咁闷啦， 但系起码都已经帮下手嘛。 闷真系 听到闷啦，系咪？ 就算去到黄之锋佢。做节目都冇人听噶， 唔系你有政党背景，你永远只会重复翻你政党里边倾好咗嘅某一啲政策、某一啲立场，你只系不停咁重复翻你嘅政党立场啫。 哦，黄之锋而家咪做地区工作咯，啊，准备做选立法公议员咯， 唔使选噶啦。总之你挂香港众志嘅牌头，你系一定入唔到集，一定唔使选嘅，已经唔使讲出边选民唔中意你啊，觉得你哋嗰啲食塞米噶啦，系咪？已经唔讲嗰啲嘢啦，你一定过唔到林郑呢关，因为你哋 Angel 啊。 退党 唔会俾你哋 退党， 退党冇用啊！你个名，你改埋名都冇用，总之认捻住你个乜头噶啦，好似啲导弹咁样啊，已经锁定咗你噶啦，你冇得走噶啦。 譬如北韩啲导弹啊，爆咗， 北韩唔系讲北韩，系讲美国嗰啲导 弹。啊，所以我话啦，呢一次你自己，你觉得长毛佢哋真系冇机会， 冇输江硬， 输江硬 系，因为上面个风向转晒。 但你点样睇咧？寻日阿胡志伟真系好诚恳出嚟道歉咯。 唔系咁好过当年民主党啦、 啊，交咯嘛，所以 唔系佢真系 证明佢真 系佢系真蠢噶。其实你睇佢个样咧，你 喂睇个样，你唔会有人觉得佢好醒目啊？其实 喂，除咗钟树根之外，我觉得佢就似聪明笨伯嘅里面个董辉。个样系咪似好似董辉？ 唔系，但系网上一片舆论，以胡志伟咁样讲嘢，竟然曾经啊选举论坛赢过。 胡 杨达咯，屌真系！ 喂，嗰、那个仲柒啦，嗰条系仲柒，嗰条友啊，系包装出嚟背好晒啲台词先识讲嘢嘅咋？你以为佢真系识讲嘢啊？一问佢，因为中国高精密，即刻变咗嗰啲，唉，中呢单嘢咧可以咩讨论啊咁样嘅，讲一大堆嗰啲叫做废话出嚟。原来你唔知道，你咪话俾人知唔知咯？我唔识喎，系嘛？唔系个个识噶嘛？而家就咁问你，辉山乳业几好 number？ 唔知喎， 你唔炒开咪唔知咯，好简单噶，你绝对喂，你唔使讲一大段废话出嚟，喂，即系唔知啦，咁你又答咁多嘢系咪？ 佢背咗段稿嘛，好晒嘛， 系啊，喂，好简单，即系呢啲嘢咧，你系俾人觉得喂呢条友唔捻老实啊嘛，系咪先？你想应付，即系你想 hea 鸠啲人啦，系咪？ 唔系，人哋本身就系卖唔老实，唔老实代表醒。识走位咪醒咯， 哦啱咯，咁啊啱咯，咁你遇到啲客唔系嘛，啲客中意你老实啊嘛，系咪？ 话如果你咁样睇，即系话未来啊，民主党都系大胜。 系民主党。 我补充关于呢个 point， 我觉得民主党其实真系冇大败过，除咗2012年蚀咗几席出去之外，严格嚟讲，但系佢都仲有好多席系选赢嘅。 即系每区一席加功能组别，永远其实最大党都系佢。 唔止啊，我谂嚟紧咧，如果你讲2020年咧，就唔止每区一席噶啦。咁啊，区议会咧，其实都冇人噶啦。你唔系民主党，唔系公民，其实公民党都冇地区。 区议会梗唔使讲啦，都冇做地区。从来都系做地区话，从来最强嘅系攞区议会。 佢嘅对手就系民建联嘅啫， 系啊，就系民建联嘅啫。咁所以冇噶啦。你如果讲嚟紧立法会，佢哋都系可能会议席会有增加啦。我觉得，因为咧以前中意嗰啲系投嗰啲叫做进步派嗰啲咧会。会有好大部分翻翻去转头。 公民党又唔使讲，从来都冇大败过。就算你上一届有讲珠澳大桥加唔知非容居港权几样嘢，咔啦咔啦，佢都系冇事嘅。立法会选举， 因为其实 一啲事都冇。 而家所谓全部都靠向中间，喺度走。 系啊，靠中间走咯。所以咧，有一个咧嚟紧，如果真系公民党出事咧，就有一个就可能会执到死鸡啦。那个叫做高登外父。 又嚟又嚟， 喂咁你 冇人咯、 啊，冇人 都唔系陈家洛顶边个顶？ 你话俾我听，冇人做边个 嘅立法会议员都得翻佢啫， 都系佢啫嘛。 系啊， 而家可能最开心系陈家洛。 系啊， 哇！嗰阵时让翻个位俾阿陈淑庄，而家就执翻只死鸡，几开心啊！ 陈淑庄真系 替补机制出之有用， 抌心。 总之唔去啦，系嘛？剃你剃埋光头系嘛？条仔又冇沟埋系嘛？好惨嘅。唉，咁啊，喂，依自然啊，就差唔多啦。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咧，有更加精彩嘅节目。